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三，农历11月12，北京多云转晴，6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习近平就美国中部地区遭遇严重龙卷风灾害向美国总统致慰问电。 栗战书同摩尔多瓦议长举行会谈。 党的18大以来，新闻舆论战线牢记职责使命，记录时代精神，传播中国声音，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信心和力量。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今天聚焦湖南省双峰县永丰镇的农机产业，播出智慧农机擦亮产业名片。 北交所开市首月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上市新股集体上涨。 世卫组织表示，全球已有7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奥密克戎毒株。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0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实践充分证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与要求。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代表和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10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党的18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群众文艺、艺术教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我国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习近平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5点希望。一是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二是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三是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四是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五是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新，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书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习近平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为时代和人民放歌。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习近平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背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乘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习近平指出，文艺承担着乘风化人的职责，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明。文艺要通俗，但绝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绝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绝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绝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一个文艺工作者 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也不会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歌颂真善美，甄贬假恶丑，要弘扬行风义德，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 习近平强调，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凝聚爱国奉献的文艺工作者，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学家、艺术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要发挥文联作协系统的组织优势，创新工作体系，做好对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的教育引导工作，向基层文艺工作者倾斜，用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各级党委要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要坚持教育引领和综合治理并重，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要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引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守正道、走大道，鼓励他们多创新、出精品，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让当代中国文学家、艺术家像泉水一般奔涌而出，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 习近平最后说，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开幕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代表人民团体致辞，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和特邀嘉宾等约3000人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美国肯塔基、伊利诺伊、阿肯色、密西西比、田纳西、密苏里等中部6州遭遇多场龙卷风袭击，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美国总统拜登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受灾的美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和诚挚慰问。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摩尔多瓦议长格罗苏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中国和摩尔多瓦是传统友好合作伙伴，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始终坚持平等信任、相互支持，推动双边关系在健康轨道上持续稳定向前发展。明年是中摩建交30周年，中方愿同摩方一道共同举办好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推动两国关系在新的时期实现更好发展。栗战书就深化中摩关系提出4点建议：一是不断加强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中方对摩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给予的支持表示赞赏；二是继续携手抗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摩同舟共济，彰显了患难与共的情谊；三是拓展务实合作，中方将摩方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同摩方拓展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等各领域合作。 四是深化人文交流，加强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欢迎摩尔多瓦运动健儿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摩尔多瓦议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希双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间交流，相互学习借鉴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加强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格罗苏表示，摩尔多瓦独立以来，中国在许多方面给予摩方大力支持，两国团结抗疫，感谢中方的抗疫援助，愿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本台消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舆论战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守正创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信心和力量。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新闻舆论战线在重大宣传报道中唱响了新时代主旋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深化提升头条工程，以精品力作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构建起时政报道品牌矩阵。今年七月一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总台按照世界一流、历史最好的要求，搭建了由80多个 4K 和 8K 机位组成的直播系统，以先进的技术手段、顶尖的直播水准，完美呈现庄严、隆重、热烈的庆典盛况。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在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宣传报道中唱响时代主旋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级记者、纪录片《同心战役》总导演刘美嘉。 我们总台人要读懂总书记的思想，用事实讲好中国故事，用作品履行媒体担当，守正创新，主动作为，为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筑牢坚实根基， 团结人民，鼓舞士气，乘风化人，凝心聚力。新闻舆论战线以鲜活的报道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直播长城、沿着高速看中国等报道，生动阐释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10000多篇一线报道总阅读量近20亿次。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中，优秀记者们讲亲历故事，说采访过程，谈内心感受，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人民网党委书记、董事长叶真真， 作为主流媒体，一定要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啊，这可是根本。人民日报啊，一直在努力做到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新闻舆论战线全方位、多角度向世界传递中国经验，分享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依托 CGTN 等多语种多平台融合传播优势，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给世界。在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新格局中，总台积极推进 5G 加 4K 8K 加 AI 全新战略布局，节目内容生产与传播能力大幅提升。截至目前，总台新闻新媒体各平台用户数已超过8亿。人民日报社坚持移动优先战略，形成报刊网端等10多种载体。新华社加快技术建设迭代升级，建成适应数字化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时代使命，新闻舆论战线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唱响奋进凯歌，谱写时代华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平安中国建设，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 98.56%，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平安已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2018年至2020年，党中央部署开展了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打掉的涉黑组织是前10年总和的1.28倍。立案处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115900多人。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于寻说， 通过这场专项斗争啊，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遏制，营商环境呢持续的优化，基层基础啊全面的夯实，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明显的好转，这在中国啊乃至世界反犹组织犯罪历史上都是不寻常的成就。 我国持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范和打击新型网络犯罪、跨国犯罪。今年前3季度，全国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43276人。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意见，对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关联犯罪实行全链条、全方位打击，并高度重视学生群体时有涉及案件的问题。最高检第四检察厅主办检察官赵伟说， 深入全国7000多所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诈进校园活动，营造全民反诈强大社会声势，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近年来，社会矛盾总量呈现稳中有降趋势，随着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的推进，目前老百姓就近选择任何一家中基层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就可以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立案申请。最高法立案庭副庭长刘雪梅介绍， 截止到今年的12月12日，全国法院已经提供跨域立案服务呢，达到了14万余件，汇集了20几万当事人。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实现材料收转、文书送达、视频接谈等等诉讼事项就近快捷的办理，让人民群众在跨域诉讼服务中的获得感更加持续、更充足、更有保障。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 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今天播出智慧农机擦亮产业名片，采制总台记者黄思源、傅磊、张绵绵。 在湖南双峰县刚刚结束的第12届香博会上，一台油茶果包壳清选一件机格外亮眼，1小时可以包油茶果2000多公斤，解决了油茶产业的卡脖子问题。湖南农友集团董事长刘若桥说， 解决了人工剥壳劳动强度大的问题，效率提高了20多倍。 双峰县永丰镇现有农机企业62家，产值规模过1亿元的大中型企业25家，过5亿元的龙头企业有3家，是全国闻名的农机小镇。不过永丰的农机产业并非一帆风顺，一度陷入产品相互模仿、价格无需竞争的困境之中。农友集团技术总监李铁辉说，他们坚持拿出50%的销售利润用于产品研发，不断将农机产品改良创新。 很多企业还在羡慕我们这里的研发团队，甚至还在挖我们这里的研发人员呢。 双峰县出台科技扶持政策，打造科研平台，推动产学研结合，永丰的农机产业跑出加速度。不但农机生产工艺从传统手工打磨逐渐转向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产品也升级为水田耕整机、自动化插秧机、植保无人机等60多个品种、300多种型号。 这个是一款山地的旋耕机，因为我们这边南方梯田会比较多，不像北方是大面积的种植，所以说这种小的就比较方便。 如今当地已经拥有集原材料供应、产品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一名企业负责人指着正在建设中的电机厂介绍， 我们新投资的这个电机生产线基本上全部是全新的自动化，质量得到提升。